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天一位牧师到 Brinwood Baptist Church 中午崇拜，他在那讲道，愿主祝福他，所以他就叫我这个备胎，他说跟大家分享，也希望神同样祝福我们的崇拜。本来我是想到一个别的题目，但是最近我读了一篇这个真理报，12月份的这个真理报，他讲的是从一个同性恋者毒品患改变为神学教授，可能各位在座的可能也读过这一篇，我很受感动。我们知道神那浩大的力量，无比的爱，他能使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改变成为一个神荣耀神的一个器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来寻找世上的羊，我们是以改变跟悔改来回应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把原来那个题目呢就放弃掉，我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改变。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做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那无比的爱光照我们，愿您把我们改变为合你心意的器皿，也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您掌管，使我们能成为您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也知道世人藏在世上的财富和其他的包袱与天堂永生之间，缺乏属灵的智慧做抉择。求您改变我们，成为有属灵智慧的，为主发光结果子，荣耀神。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们都知道去年2月25号，那是美国总统跟这个国会两党领袖他们在讨论一个医疗改革的一个方案，讨论了半天，7个多小时，没讨论出所以然。大家都认为对方是错的，只有对方才是错的，我们都是对的。所以如此，在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是我们自己是对的，对方才是错的。所以不需要改变自己，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大家认为，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自己不需要改变。在使徒行传26章19跟20节讲到保罗向阿基帕王申诉他所传的道理，他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一项。先是在大马舍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形式与悔改的心相称，形式与悔改的心相称。这里的悔改两个字，照原文，希腊文原文是指是改变这个意念和改变行动。改变必须要有先有一个知错，假如一个人不知有错的话，就不会有改变。许多这个富足的人因为他有很多财富，所以产生一种幻觉，许多虚假的安全感会阻扰男主富人得永生。所以耶稣说富人要进天国呢，就好像骆驼比骆驼穿过针孔还困难， 我们今天拿几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要讲到人人都要改变，人人都有必要改变。第一个题目讲到改变人生的中心，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一个无知的才子，他在庆祝丰足的时候，神跟他讲，神警告他要他的灵魂。世上有太多的人，包括一些自认为基督徒的，他们人生的重心呢，就是只是为了一些物质，很少顾及到灵魂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他讲到，你们要谨慎，你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是依靠，不在乎家道的丰富。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这是讲到我们要改变人生的中心，我们要改变中心的对象。一个人不要侍奉两主。你们圣经讲，你们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大家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耶稣提到我们服侍这个效忠的对象，是我们在心中占据我们宝座的那位，是我们认为最重要最有权威的那位。可是呢，这个许多属神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现在神不让神占据我们的心，而且呢乃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件事，一个工作，一个这个地位，或一个人生的目标，神不再重要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这个神让神在生命中真正的掌王权，据首位。第三点，我们要说改变注目的事，改变我们要注目的事。圣经说，你们要争议基督争议基督一起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基督跟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是在哥罗西三章一跟二节所说的。同时保罗也鼓励我们不要注目地上所能见的事，他也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他说，原来你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人生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我们在世上，今天我们大家在世上是一个客旅，跟客人一样的，跟客旅。我们在世上是要为主做见证，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们再谈第四个，改变要关爱的目标。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 更大的。这是在约翰福音15章所讲的，许多人爱世上许多事，但是他偏偏就不爱人，连自己家都不爱，自己家人都不爱。我们要改变一个态度，改变爱的对象，改变爱的对象，把改变爱世上许多事物改变成爱世上的人。因为我们在世上要像神爱人一样的，我们不能管是爱世上的许多事物，我们要从自己的家人开始，跟教会的兄弟姊妹、同事、同学、邻居这些，我们爱世上的人。我们知道神没有迁派耶稣为世上的任何事物而死，神迁耶稣基督到世上为世人而死，也没有任何世上任何一样东西能上天堂，但是世上的人只要他信耶稣，他就会上天堂。我们要改变态度，我们要改变爱世上的事物，改变成爱世上的人。第二主题我们讲到富人要改变，这个主题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这个主题。第一个，财务是神所赏赐的。圣经中，尤其是旧约圣经，把财富跟敬畏神、跟遵行神的命令连在一起，作为神对他们的一个奖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财主，他是信靠神而且听从神吩咐的。约伯呢，原来他也是一个大财主，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看所罗门王，他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一个君王，他祈求给他一个智慧管理国民。刚才圣经我们都读过，他没有为自己求财求寿，也没有为自己来求神灭绝仇敌。第二个，我们讲到财务使人跌倒。摩西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之前，他是苦口婆心的这个劝诫他们，他说千万不要在你富足的时候忘记神。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当你吃得饱足，这个当你是建造一个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也是你的，等于你的金钱添加，你的一切都加增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这是在生命记第8章11-14节所讲的。因为人因为他的财富容易骄傲，骄傲呢是容易使人跌倒乃至于灭亡，古时如此，当今更是如此。第三，我们要谈到财富会产生幻觉。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无知的一个财主，他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现在的仓库、我的仓房拆了， 另在更大的，在那里我好收藏一切的粮食，一切的财物。我就跟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你有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只要管安安逸逸的，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讲的。神呢质问这个人的自我安全感，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从古到今，财务食堂使人发生一种虚伪的安全感，这是富足的人常会犯的错误。第四点，谈到富足会阻难，阻难永生。这个话怎么说呢？大家记得一个年轻的财主去见耶稣，耶稣跟他回答，他本来是要问耶稣，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永生？那耶稣跟他讲，你要变卖所有的，还要跟从我。所以他听了这个话，听了耶稣的话，他脸上就变了颜色，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圣经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又说，耶稣见了他就爱他，因为他是来求永生的，要请教耶稣怎么做才能得永生，所以这个人有追求，耶稣见了他就爱他。可是当耶稣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各位，因为他的财物很多，这人的财物成为他得永生的一个难主，这个人的财物成了一个他得永生的一个难主。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人在世上的财富跟在天堂的永生之间缺乏一个属灵的智慧，做正确的选择。但愿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做正确的判断。在这个主题里头，最后一个是一切荣耀要归给神。圣经上说，刚才我没念过，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圣经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给你这个能力的是他给你这个得财的能力，而且是务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所起的誓。这个是诗篇第八章四节十八节说的。所以所有的富人，我们应该记住，千万不可将你的富足归于荣耀给自己。我们要记住神的祝福，使你有健康、有能力、有机会去取得财富。所以我们不要像古时候这个巴比伦的王尼布加尼撒一样，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富足来夸口，我们要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再进到第三个主题，也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主题，改变不是简单的事，改变不容易啊，包括我自己，改变是非常难的。改变是指心思意念的改变，刚才讲过，开头的时候我说改变，这是在希腊文是两个字，一个叫 meta M-E-T-A， meta 是指心思意念，是一个人心中相信的东西， 第二个就叫 Noi N-O-E-W， Noi 是指回转的意思，是一个掉头的 行动，我们开车开错了，掉头走，掉头的一个行动。首先人要认识自己心中的意念，然后另外一点是，如果你知道错，你就应该改。基督徒本来应该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我们不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乃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来定它的价值，来安排它的先后。如果人照世人的做法，或者是照自己的喜好去决定事的话，经常是一个错，经常就是错，你就需要改变。第二点讲到改变是指价值观念。保罗说，只是先前我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的，不止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他也说，我已经丢弃了万事，堪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说的，他的人生观改变了。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之所以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是因为他改变他的价值观念。因为他改变了价值观念，所以他改变人生的方向。所以你如果不在价值观念上有所改变的话，你就不能在你的任何行动上有所改变。第三点呢，是主，要交出你的主权，交出你的主权。耶稣父在地祷告说：“我神啊，若是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是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各位，这是人的救世计划，人的救世计划决定胜败的关键时刻，神的救世计划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耶稣基督把他的主权交给神掌管。各位，神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成为更好、更美、更有用、更合他的心意。但是我们必须要肯把我们的人生交出来，神才有办法，神才能改变你。第四，改变是起初的爱心。本来没有这一条，最近我们念那个启示录第二章4到5节，我对这一条很感动。我说我把这一条加进去吧，就我说改变是这起初的爱心。圣经上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一下，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你要悔改，并行起初所行的。各位，这是神 责备人要悔改最好的例子。将起初首要最真诚的爱心给神，多么美的事啊，多么美。起初首要最真诚的爱心给神是一个非常美的事，但是太多的信徒因为岁月的改变，因为是生活目标的改变，已经把从前神爱神第一改到爱其他许多事物第一，将神放在爱的最后边。从前神很重要，神的话很重要，顺从神很重要，敬畏神更重要，但是后来一点一点的，因为繁景的关系，一点一点的流失，一点一点的游离神，向世界流出去，向自我流去，向自我自私的目标流去，将首要的爱、起初的爱从神那里收回，然后转送到另外的目标去。各位，耶稣给我们一个，耶稣给我们这个警告，耶稣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走，将你的功能取消，使你暗淡无光，不再有用。灯台一暗的话有用吗？不再有用。各位，将起初的爱心、所要的爱心归还给神，这不是一个选择，这乃是一个命令，是一道命令，遵守不遵守在你。我们再看这最后一个小题，也就是说改变要顺从神的目标，改变要顺从神的目标。在谈这个题目以前，我们应该首先要知道改变是从神而来，改变是从神来的。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三十节讲到，我在路上想我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伏倒在地上。我听到有声音以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各位，神要亲自改变我们的话，他拥有一切的权柄，改变一切。神要改变，神要亲自改变我们的话，他拥有一切的权柄改变一切。所以改变是从神来的。改变同时呢，刚才说要顺从目标。耶稣在第二十六章第四六节说，他跟保罗说，我特意向你显现是要你做执事，要派你做执事，要派你做见证，你将所看见的事跟我将要跟你说的事证明出来。二十六章十六节说的。各位，神改变保罗，神改变保罗是有一个 神的目标，将福音带到外邦人去，将福音带到外邦人里去。神要人改变，神改变我们，要使我们成就神那美好的目标。各位，神改变我们，要成就他美好的目标，要使人得好益处，乃是叫别人蒙福。意思就是说，神使我们成为他祝福别人的流通管道。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成为神祝福别人的一个流通管道。我们从这儿看，神改变保罗，取得非常非凡的成就。改变要顺服神，改变不仅要顺从神的目标，改变要顺服神。在26:19讲到，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一项。各位请特别注意，没有违背，没有违背这四个字。保罗他接受神的改变，他肯顺服，肯接受，但我们看看，但神对我们的改变命令呢，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只有顺服，只有忠心，而且要效法这个保罗的榜样。保罗没有违背神发出的改变命令，我们要效法保罗，他顺服，他接受，而且没有违背神的改变的命令。各位，我们假如人要成为神手中的合用的器皿呢，改变是必要条件，没有顺服就没有改变。各位，你因为是我们先跟大家分享第六节，我们先分享第六点。等一等，我把这一个讲章分享完了，我们再回头，我们再分享这个见证。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我们做一个总结是，我们改变必须要有行动，改变是一个行动，而且不能退而求其次。我劝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善与悔改之心相称。行善与悔改之心相称，这是一个行动。各位，在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的行为跟神跟人的关系做得不够好，需要改变，需要改变。但是这类人呢，都停留在知道、期望这个阶段，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一直容许一些阻难神迷的工作，妨害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改变的工作。真正的改变不只是一个意念、一个期望，而是一个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只有一个想法不够。各位，如果你开车开错了方向，开错的方向，你应该停车掉头， 往反方向开走，要行动，不可退而求其次。有一部电影的片名叫《你只能活两次》。各位在座各位，你能活两次吗？没有一个人能活两次，我们都只能活一次。所以你只有在你唯一的生存机会中，你要做到最好，你要达到最高的一个警戒，不要退而求其次，满足于不冷不热。我们有这个七个教会，有时候讲的一个不冷不热，我就把这个不冷不热应用上，不要满足于不冷不热。求神改变你的生命，给你新的目标，给你新的能力，开拓新的境界，让你为主而活，使你成为一个神祝福别人的管道。从你的家人开始，教会的兄弟姊妹跟周围的人，来为主发光，结果的荣耀神。最后我要跟各位要分享的是，要得到最佳的改变。最佳的改变，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还没信耶稣，如果你还没从神得着新的属灵的生命，你当求神赦免你的罪，让耶稣进到你的心中，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生命的主，这样神就会在你心中做改变的工作，从思想到一个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做人的一个态度，到人生的一个目标，神会一一改变你。我们不知道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慕道朋友，假如有的话，只要你接受耶稣，在你心中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的话，神就会在你心中做改变的工作，神会一一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止你一个人蒙福，会使更多的人蒙福。谢谢。我现在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把刚才第五一个蒙恩悔改的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在真理报十月份写了很长很长，不过我非常扼要的，可能有人看过这篇文章，可能有人没看过，我很扼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个人叫袁世凯的袁，袁立阳，他的太太是蒋朗，蒋介石的蒋，明朗的朗，袁立阳跟蒋朗，他是台湾东海大学毕业的，在东海大学他们相认识，在纽约系结婚，他们夫妻很努力，袁立阳呢拿到双博士，他开牙医的诊所，他们当然是有豪宅了，名车不要讲，家庭很幸福，两个孩子都念大学，念牙医，想准备，接他父亲的后尘，但是他的小孩子叫袁佑先，袁佑先一通电话，是这个整个的他们美满的家庭遇到危机。他在1993年5月17号，他在电话中说：“ 我是同性恋者，是他们全家好像晴天被避雷，在噩梦中进行一样。父母愤慨给儿子一道选择，你要这个家庭还是要同性恋？儿子不理解，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话，我只有离开出走。丢了这句话他就走了。蒋当他的母亲呢，决定他的儿子是在 Louisville 念牙科学院，他的母亲蒋当呢决定到 Louisville 去见他儿子最后一面，然后他在 Louisville 结束他的生命。他看世界已经无望了，但是他出发以前突然一个很强烈的冲动，很强烈的冲动想见一位牧师。后来他拨电话给一位牧师，从牧师那拿走一本小册子，是讲到同性恋的。他母亲呢在小册子里头的话语吸引了他。册子里头的话语是：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给身经绝景的母亲带来一丝希望跟福音，打开了他的心灵。他忽然领悟到，这世界一定有神，医治了他破碎的心。后来有教会的姊妹帮助他，在圣经学习当中得到许多真理，奇妙地给他一个新造的生命。有一天在他的儿子要毕业前四个月，他的父母突然接到校方通知，他的儿子被校方开除了，才四个月要毕业。那父母呢到学校来，这个袁玉仙呢他希望父母跟校长说情，但是没意料到他的母亲跟校长说：我不在乎我的儿子能不能做成牙医，我在乎的是他成一个基督徒。他儿子一怒之下走了，反正成不了牙医嘛，走了算了，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比 Louisville 但毕竟是比较繁华一点，他就很堂堂皇皇进入同性恋的会所，然后他也吸毒，然后他不但是吸毒呢，他还贩毒卖毒品，还贩毒，然后后来成为一个贩毒集团一个小头头，控制美国东南部的11个州。他贩毒，有一天一个很早很早的早上，他突然被早上的铃声吵醒，外面一看，11个联邦毒品管理中心的官员还有亚特兰大的远景全副武装站在门口。后来他们把所有的毒品所有现金全部没收带到拘留所，在拘留所呢他打电话给亚特兰大的所谓朋友，没有一个人要接他的电话。他在走投无路，只有一个电话可以打，他的父母。他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他的母亲没说一句话就问他：儿子你好吗？他满面流泪，他被他母亲的慈爱感动了。第二天他的父母来到亚特兰大拘留所探他，见到多年不见的儿子， 可是呢，因为他卖毒品卖的太多了，贩毒卖了，一共卖了9吨，所以法官判他6年。法官判他6年，又先在拘留所，后来他在垃圾箱里头捡到一本很破旧的圣经。以前他父母给他的圣经，他全部扔掉垃圾箱。现在他从垃圾箱捡别人丢的圣经，他一口气把四福音书全部念完。他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感谢主。但是后来又来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这个监狱强迫他做检验，做艾滋病的检验，他 HIV 呈阳性反应，糟糕了，他绝望，他悲观。有一天躺在床上，他看见，哦，怎么屋顶写了一句话，假如你无聊的话，请翻开亚利米书第29:11，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从那天起，神开始动工，神开始在右先身上动工，然后神让他知道他的恶习惯不讨神喜悦。于是他以从同性恋跟毒品吸毒解放出来，监狱的小房间成为他灵修的一个读经的一个觅食。经过监狱的牧师的辅导，长期的挣扎和反思，神感动了他，他立志做一个主耶稣基督中心的门徒。神的工作没有停，神的工作还继续。优先他定情在神的身上，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优先强烈的体会到神对他的呼召是成为一个全职服侍的传道人。他立志一生为主工作，神的奇迹又出现了。在他服刑的第二年，本来他判几年？判6年，法院现在减刑到3年，减刑一半。然后在狱中最后一年，他决定入牧笛神学院。在填申请表的时候，学校规定要认识他1年以上的人做推荐人，他能找到谁呢？找到是监狱的牧师，是监狱的守卫，跟他同房的监狱的狱友。3位做他的推荐人，在牧笛神学院入学申请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了。他被录取了，推荐他的全是监狱的人，居然他被录取了。在2005年，他在从牧笛神学院毕业了，他不停地到非顿学院攻读研究所。2007年，他拿到释经学的硕士学位。同年又他受聘回到母校当讲师，当牧笛神学院的讲师。他现在又长寿要到世界各地，用他自己生命的翻转的见证为主做宣教工作。他的名片后面背后 写了一段经文，正是他生命重建的一个写照。上面写的是：然而我们的灵敏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谢谢各位。 谢谢赵满弟兄给我们的正道改变。以下是奉献感恩敬拜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唱献上感恩。一起唱《荣耀颂》。 荣耀都归于神父，神之神灵善意全能真。